大家好，欢迎收睇呢个动漫城进攻足球嘅。头先啊，刘以芬嗰辑节目咧，就因为去年2015年咧就太多事发生啦。我哋分开咗两 part， 一 part 就叫做港超联2015回顾。咁阿芬咧就头先录嗰节咧就系叫做香港队2015大事回顾。咁我踏入呢个港超联啦。咁我先讲下2014至2015，即系第一届嘅港超联入边咧，咁佢系个成绩。表現到一屆，睇下會點樣啦。咁第一屆港超聯嘅冠軍咧就係傑志嚟嘅。咁第二亞軍就係東方飛馬南華，係同得27分，就係季軍同殿軍啦。咁當然啦，佢哋東方飛馬南華就要打呢個附加賽啦，同埋其他杯賽冠軍嘅話，南華亦都因為一個得失球咧就輸咗俾飛馬，佢連今年首次喪失咗呢個球場嘅選擇權，去咗小西灣。咁啊，陣間可以再評論啦。降班嘅係大埔代表。香港踢亞洲足協杯嘅就係傑志同南華，神射手係基奧雲尼，17球兼攞埋足球先生啊！咁啊新人就陳兆君啦，咁啊梁冠聰啦，咁啊教練李志堅，外援就係保贊嘅。咁啊最佳陣就唔再詳細描述啦，就東方佔三名，南華佔三名，傑志亦都係大贏家嘅，一共有5個嘅，基本上係。咁先講講呢個港超聯第一屆打完啦，覺得點樣先，拍檔？ 第一屆嚟講，你傑志贏就係好合理嘅。咁你真係其實你睇到佢嗰班人咧，就係熟大熟大用嘅，喺個當 fit 嘅。同埋喺舊年嚟講，佢個教練係做得唔錯嘅。你睇佢幾個杯賽，佢都攞到冠軍。咁亦都喺呢個亞協杯嗰度打得個成績唔錯。咁我唔知點解後來就唔要個教練嘅啫，呢啲真係要佢傑志高層先知啊。咁啊，我相信如果你大事回顧你嚟講，你相對翻舊年嘅傑志同而家個傑志一比咧，你就會睇到個分別噶啦。 係啊 ，K 點睇啊？第一屆， 第一屆嚟講啦，強差人意啦啊！ 係， 因為我啊好堅持一樣嘢嘅。職業足球隊咩叫職業足球隊先？首先你要有水。 係。 如果一隊波搞到糧又出唔切啦，埋班又揾水啊咁，咁呢啲隊伍一定唔好嘅。咁啊變咗拖低咗整個職業足球嘅水平。 係。 喺舊年9隊啊。 嗯。 咪得四，嗰四講嚟講去都四大家族。 喺呢一屆入邊嚟講，因為有好多人佢話要有個發牌機制咧，有幾隊波係直情係完全係唔參加，譬如公民啦。神氣啊！我寧願落去所謂嘅甲組啊，組都唔上嚟嘅。 但係問題就係佢最後都冇依照佢早期提出嘅發牌規則咧，我唔知啱唔啱 嚇。呢個有啲 腳低抬腳就抬位啊嘛。 係， 你又點商榷啊？ 有啲商榷咯，就係話唔會依照咗佢嗰個。 唔係唔會，係佢唔 冇依照翻佢啊嘛。咁呢個其實佢哋即係。有我又感覺到有啲阿超著褲焗住要佢，因為你冇辦法，佢又唔想得翻四五隊，咁你又真係 嗱咁啊！我又問深入啲啦，點解叫港超聯咧？嗱，我不如問 K K 啦。嗱，我就唔明白咩叫港超聯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到而家都睇唔出一個分別，點解咧？嗱，喺所謂嘅乙組啊，應該叫乙組，但係而家佢改名叫甲組。喺2015年嘅冠軍係盡旗天旭，亞軍就係港會。第三是南區，升班嗰個係南區喎。咁鳳凰計劃唔係講過話一定要實升實降嘅咩？ 當其時港會話唔升啊嘛。 係啦，咁盡旗天旭都話唔升。 咁盡旗天旭佢嗰陣時都話唔升啊嘛，因為冇。 但係佢個贊助商就去咗第二度喎，變咗而家今年嘅盡旗換上盡旗。 係啊，其實唔係嘅，舊年嗰個贊助商去咗另一隊 係 個甲組球隊嗰度啊。咁到跟住今年又。上翻上嚟嘅啫，第二隊。咁其實你中間即係 K K 話事解，你都冇錢點搞？而家講緊係一個外國嘅其他地區嘅超聯，你試下好似日本日職， 係 人哋冠軍個獎金好犀利。 佢其實如果講句嚴格啲咧，就為攞政府啲錢，搞個計劃出嚟，就咩鳳凰計劃、港超聯。但他沒有想到這個港超聯要什麼才可以成功呢？不要說打得好，成功有這麼多支球隊參加，第一你已經趕了剛才你說的什麼公民、神氣那些，那些我不敢說他沒有錢，問題當然不肯出而已， 你趕住佢落去啦。我話新嘅揾翻嚟，你又定條件高。 係， 我上一次做訪問我都問過伍先生啊，點解要一個保安經理啊？ 係，你講過，我聽過，聽過。 呢個係亞洲足協， 我知啊，你 係要求一定要嘅。 咁你可以向亞洲，你咁你連保安都冇，何來一個經理啊？我嘅意思就咁樣樣。好啦，嗱，你話定幾多錢班費啊？ 係， 有冇定啊？你又好似佢咁啊，成日都攬亞洲足協出嚟批佢，好似我話計場數，前年平均一場冇咪千人，佢話有，咪原來加埋嗰啲咩亞洲杯乜嗰啲落去， 亞洲杯嗰啲落去。 咁我話咁點噶？佢話亞洲足協準咁樣嘅，即係咁樣。咁你唔可以咁噶嘛，因為你嗱職業足球咧，第一就要班費。 嗯。 人哋我唔知啱唔啱，人哋外國嘅足球搞職業足球咧。你一定要 有保險金嘅， 係 嚇、啊，一定好簡單。你職業足球嗰啲球員係職業嘅喎、 嗯， 我靠職業嚟揾飯食嘅喎， 係 你冇能出俾我點啊？ 嗯， 好啦，而家鳳凰計劃咧，費事慢慢講啊，就大概啲講，係、嗯、幫唔到球員，幫唔到球隊， 係 幫到有啲球隊嘅。 誒嗰啲唔係，嗰啲唔係直接幫啊，大佬。嗰啲佢有人入去好話事咁幫啫。阿李 Sir， 你唔可以講話佢幫，因為啲球迷誤會你誒話佢幫到啊，唔係幫到球隊，係幫到個人。話俾你知啊。好啦，咁你既然冇錢，你點解要貪硬行個港超聯咧？ 係。 嗱，你好簡單，你今年咁樣，舊年啦，今年啦，得四隊夠錢，唔使嗌救命嘅啫喎。就算南區咧，而家好啲咧，有咗冠中入去啦。初初佢都唔係好掂嘅喎。元朗又唔係好掂喎。黃大仙又好啲，即係你搞到啲球隊要籌錢要埋班嘅，咁點樣叫職業足球啫？ 嗱，你咁樣問得非常之好 ，K K， 我就正想嗱，頭先佢所講啦，有某一啲球隊基本上佢長期肯夾組嘅，但係有一定嘅實力，有一定嘅財力嘅，譬如話公民啊。大搞唔到細搞啫嘛，神曦係人都知啦，佢擺喺前列度噶嘛。你趕咗呢啲球會落去，硬推呢個發牌機制，然後令到後邊補落嚟嗱，譬如話降班嘅大埔升上嚟，今年係呢個南區啊。你會出現咗就係話傳統勁旅南華東方嗰扎，然後再斷咗層就係話變咗係地區球隊。咁你對嘅地區球隊夾 硬去填嗰個所謂港超聯條數，咁你點睇啊 ？K K， 冇夾硬啫。我又不明點解啲地區球隊咧同佢玩，係我 你點睇地區球隊先？ 我係地區球隊，我唔同你玩啊！我係地區球隊，我點解要打職業足球啊？ 嚇！喂，佢搞掂有啲發燒友，嗰啲發燒友就覺得啊，又唔使多我揞幾多錢嘅喎。 咁你咪揞咯。 其實到最後，你好似地區足球咁樣南區，真真正正嗰個所謂嗰啲會長啊乜乜物物嗰啲要揞幾多錢咧？唔係揞好多錢嘅啫。 係。 嗰佢咪要揾贊助，你揾個贊助啦咁樣。原來最多錢就係嗰啲贊助俾出嚟嘅，靠嗰啲贊助啊。所以好似大埔咁樣，唔玩佢就係贊助。 所有球隊嗰個費用啊，如果我講特別香港，我唔知啊。 其實 所有球隊嘅費用咧，都係由贊助商嗰度出嘅。 其實 冇贊助商點搞球隊啊？ 地區有㗎，地區佢有一筆開拔費嘅，佢 唔係你 Sir 大佬有嘅，區議會嗰筆錢係俾你搞康樂足球㗎，唔係俾你搞職業足球㗎，要分清楚啊！職業足球咧同基本同本土嗰啲人咧冇得參加㗎，我只係去睇㗎啫嘛。因為大埔咁大埔咪捧你咯，你冇得睇啊！咁你區議會撥咗筆錢，你嗰啲康樂費我知俾足球㗎嘛。咁但係就算你俾咗你職業足球有幾多啊？咪幾廿萬， 係 都應該就係、是、個別地區係有啲唔同嘅，有啲唔同嘅係唔止嘅，有啲數，好似大埔都有100萬左右嘅。咁問題就係話佢哋成日都講氹你嗰啲，係唔緊要啦。有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想好刻意想有個即係港超聯出嚟，咁啊喺度去遊說呢啲老友。出嚟玩啦、啊、玩啦、啊、玩，即係你再唔似以往玩業餘足球嗰個情況啊嘛，你可以玩，即係想當年好似花花咁爛，我理得你教練又好乜嘢都好，三千蚊踢唔踢就算，即係喺嗰陣時大家都圍威威兄弟班。 喂，而家都可以喎、啊。 而家 足總冇限制喎、 啊。其實就有限制，但係冇執行啊嘛，你話。 咪咯。 係啊， 咁樣樣都可以咁㗎。 即係有啲嘢就話、可能有啲陽奉陰違咁嘅嘢出現咯。咁曾經當初足總定立過，應該有幾多錢一個職業足球員。咁我唔知道中間點解會 有啲咁情況。唔係呢個冇得陽奉陰違 嘅 喎。 有咩冇啊？有， 因為嗱呢度 你再去尋求得。原來他們有個叫做職業學徒那些 那些當然是大佬你足總立條例封了這個嘛你現在問題我不是說有沒有問題就是你足總沒有定的規矩去保障球員 他有定的、他每個人有職業球員有多少最少要有多少收入的那你譬如 Let's say 現在出了名通街都知道的黃大仙那裡、幾千元而已、幾千元而已那原來可能中間就最過咗嗰個數目嗰啲係某啲外援，佢哋萬幾蚊、萬幾二萬蚊一個月嘅，嗰啲咪咁嘅價錢咯。其他嗰啲冚唪唥啲學徒嚟嘅啫嘛。 係。 咁即係有啲係可能走一啲法律啊嗰啲方面嘅嘢去做嘅，因為如果唔係你基本上冇可能嘅事。因為一擺出去就肯定唔啱啊！喂，你都唔係嗰個人工嘅。咁呢樣嘢，所以有啲即係商榷餘地嘅，要諗清楚要係點去做咯。即係你冇可能個職業學徒三十幾歲仲職業學徒嘅大佬，係嘛？ 咁咪就係你定個規矩唔啱，定 有 係 啊。咁啊，除咗呢個規矩， 唔係 就係所以 有 啲罅位俾佢走。 你搞乜嘢職業足球啫？咁樣即係你都未又搞好完善個計劃，你又推出嚟啦，咁急做咩啫？咪為政府嗰筆錢咯， 因為有一樣嘢就好快浮現到落嚟嘅問題就係話，就係第一屆入邊，頭先我所講啦，甲組啦叫甲組啦，俊奇天旭同埋港會兩隊五星班咧，如果第一屆已經出現一種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所謂嘅港超聯或者鳳凰計劃咧，不出呢三至四年咧，就重遊翻以前嗰條舊路㗎啦。 哦，而家冇嘢㗎，佢一樣做好條數就得㗎啦。 你而家坦白講，嗱，我問你兩位啦。而家喺我哋表面睇落去咁多隊或者咩？呢個港超聯同嗰陣時甲組有咩分別咧？即眼睇落去睇到噶啦，除咗個名之外， 係 有咩睇到出嚟啊？ 隊數少咗， 隊數少咗， 咪咯，係咯， 成個賽期又改變曬我哋以前嘅睇波方法。 咁啊，何鑑江宴客咯，何苦咯？何苦宴客咯？ 冇錯。 即係我唔係話成日要針對，有啲人話我你都太暴躁啦，成日針對足總，你好明顯你邊個答得到我啊？嚇、啊！你職業足球何謂職業足球先？你而家達唔達到職業足球嘅？唔好講個比賽性質同嗰啲入場人數啊，係啲球隊啊，啲球隊達唔達到成為一支職業足球隊嘅資格？ 冇錯， 九隊嚇、啊，有啲啊，有啲唔止添啊！啊，而家嘅九隊。是不是達到了還有就是達到了你足總初初要求的規格你夠膽拎出來看 他拎出來看呢他現在他說他們的規格他一定是可以的如果不是早已經 他很多東西很多東西的還有很多人幫助他的打圓場的 這個他一定中間有我相信一定有理由解釋 得到，唔係佢有嘢發展嘅，嗱，好似 如果唔係就冇。 頭先你講嗰啲咧，譬如 即係政府唔會再接撥款資助你，亦都唔會拉到第二個馬會又抌錢落嚟嘅，一定唔會嘅。即係中間佢係點樣去將呢條台柏冚住嗰條台？ 係 即係一個茶煲冚一個冚嚟冚去。 政府同馬會。就睇表面睇文件嘅啫，你寫得好嘅咪掂咯。佢理得你下低幾多錢人工啊？你問下馬會啲高層，而家香港嗰啲頭先你上話齋，邊隊波嗰啲人幾錢人工啊？佢知咩？ 係啊，冇錯。同埋佢有樣嘢就話，譬如佢真係話用職業學徒呢個賽制度嚟講咧，你真係咬佢唔入。佢又冇你，佢又冇喺個職業學徒有規定學徒啊不能超過幾多歲嗰啲嘢。咁你咪俾佢走到啲法律位咯。 嗱，咁啊，頭先喺所講嘅嗰個計劃入邊咧，有一樣個 point 係講到好好嘅，就係頭先阿 K K 都問我哋啦，佢話喂，分別喺邊度咧？但我即刻諗到一個分別就係個賽期，因為點解咧？我又睇開十幾廿年呢個本地波啦，我有一種習慣嘅，大戲碼會擺喺星期六、星期日，一般嘅戲碼咧都會擺喺星期二、星期四咁樣嘅。但係而家冇咗呢種睇波文化啦，全部扼殺落星期六、星期日啦。 因為全部都打落去打啊嘛。 佢夾硬將人哋嗰套模式擺喺落香港度，壓曬落嗰度啦嘛。嗱，對入座率有冇一個叫做上升呢？不如我攞個數據啊，唔好多啊。嗱，喺舊年嘅銀牌冠軍決賽咧，就東方對傑志咧就6133人，足總杯冠軍咧就係傑志就對東方就4348人，聯賽杯咧就傑志對南華就五多啲就5082人，咁呢啲4000、5000、6000呢啲咁嘅數咧，如果以 final 嘅決賽嚟講咧，其實我覺得唔收貨嘅，尤其喺第一年嚟講， 你唔好講第一年啦，回翻去業餘時代都冇得比啦。我哋僆仔， 你講得啱啊，就未有，如果未有港超聯嘅南華嚟講，都唔止冇理由咁少5000幾人入場睇嘅，基本上係。會唔會係嗱？其實如果將個賽期即係循序漸進咁改，唔好話呃曬星期六、星期日有某啲戲嘅話，譬如近期天竺對元朗，係咪可以擺翻喺平日夜晚打？會唔會好啲咧？對個票房？ 我都冇咁高要求啦，江哥。我係要求佢嘅比賽日期、比賽時間係穩定啲，啊，唔好呢個禮拜六開2:30，下個禮拜六開3:00，再下個禮拜開5:00。即係嗱，譬如好簡單，你一個星期逢星期幾、星期幾打波先？ 係， 你你 星期六日啦， 而家就星期六日咯， 唔係即係應該有嘅，應該三五或者安排多一日嘅， 冇噶啦，而家有， 而家冇啊， 港超聯冇咗噶啦， 冇噶， 真係唔知。 除咗補賽之外， 除咗 南華打補賽，咪擺定週中咯， 改咗期啊，即係先至會擺去週中嘅時間。 嗱咁啊，而家星期六、星期日咧，其實佢都好易安排。 嗯， 因為你得九隊啫嘛， 係 一個星期輪空一隊，仲二個食生，即係好似話食唔食幾多生，仲我哋要邊啊？黑埋埋啦， 四場 八隊打波，四場一隊波係輪空，個個禮拜都咁編，就歸翻你頭先講嗰度啦。你係咪將啲好啲嘅賽事編啲好啲嘅時期？ 嗯， 即係諗下腦筋，唔好係咁就執落，係咁就執落去。 係 你開頭場同開尾場都有問題㗎，開兩點 我 冇點講。 我明白阿 K K 所講嘅意思，分分鐘有場重要賽事擺咗喺啲唔適當嘅時間。 咪咯， 啊咁變咗係有啲嘢令到啲球迷睇唔到嘅。 冇錯，雖然仲有一樣煮乜嘢客啫。 其實我絕對同意 K K 嗰樣嘅，其實。而家睇波都唔會係一啲上等人嘅多㗎啦， 唔好話上等人，即係唔好詆毀啲上等人。 唔係，我意思佢哋嗰啲時間一定可能要開工做嘢㗎嘛。 任何一個人 去到去睇5:30，佢都其實都趕到阿媽都唔認得嘅。係可能收5:00都已經好好啦嘛。所以以往你睇到夜波點解旺角場都人多啲咧？8:00或者舊年嗰啲嚇開早15分鐘開7:00，因為驚。過咗之後嗰啲交通係比較塞啊，咁都好啲。而家你變咗5:30啊，真係，所以佢焗住唔踢得平時夜晚㗎。 所以你一定要諗好個賽期，唔係為你嗰班人方便啊，大佬啊，我跑馬開夜啲啦，我又開早啲，唔係為你班人方便， 其實 你為啲球迷適應。 係啊， 即係要摸到香港球迷睇波嘅時間係邊個時間係較為多多啲嘅。 冇錯冇錯。 咁而安排嗰啲賽， 你喺人哋禮拜六日嗰啲咁嘅 Happy Hour 嘅時間擺埋啲5:30咁樣元旦散港杯又擺夜晚8:00嗱，佢執到㗎啦。如果唔係真係學阿 K K 話齋，有香港隊熱潮，何來有4000啊？基本上 香港隊今年啊對香港足球圈的觀眾入場影響很大的， 全靠他， 所以香港隊這班人呢，我在這裡多謝曬你這班兄弟， 講 一支話講超聯啊， 好所以一樣嘢咧，都是總括了一樣嘢，五星班的仍然照舊可以選擇五星班，而家就睇下會唔會又出現咗幾年後。可以唔降班嘅球隊又可以留翻喺度，就唔知啦， 一定會㗎。 即係等於冇做到。 其實唔係好事㗎，就係你唔降班嘅，你唔會覺得會提，我唔會覺得佢係會提高嗰啲老細話俾啲錢落去搞嘅， 唔會， 仲縮啲水添。 係啦， 佢唔使降班嘅， 佢 縮咗 目標就係砌夠開波隊伍，係唔會少過九隊咁解啫嘛。 但係你搞唔降班嘅時候咧？就唔會吸引多啲人擺錢落去， 冇所謂 㗎， 有得玩啫嘛，我想玩啫嘛， 冇錯， 掛個名牌。 啊，你講有得玩啊，有一樣嘢真係有得玩啊！喺呢個2015至2016年嘅球季啊，就我哋抨擊咗好耐㗎啦，可能 K K 我再講多次啦，就搞咗個青英杯出嚟，今屆入邊就令到某一啲戲碼咧，即係嗱，未到半季，啱啱到半季啊，每年有嗰啲球隊，哇，球迷嚟講，我睇你都睇咗4次， 其實咧就。 有人就好心做咗壞事，揾到個贊助商贊助個杯，但係冇諗清楚點樣去搞呢樣嘢。 但個杯都唔好同聯賽杯咁接近啊嘛，玩法睇到人哋即係變咗有啲杯賽冇競爭性，你可以輸嘅，有乜所謂啫？我睇少你場。 我曾經講過㗎啦，香港咧，我敢得罪啊，政府賽馬會咧都係冇人睇嘅，佢係睇文字嘅啫。 係。 而家啲贊助商都係嘅，抌嗰啲錢出嚟，等人賣佢個名，我威啦，我贊助咩足球啊咁樣。 是 你有冇直接知道嗰個杯係搞咩先？ 係 青英杯， 有沒有理解個賽程啊？ 你有冇理解到呢個杯係俾咩人打嘅先？ 係 你又俾啲錢出嚟贊助青年球員打， 嗯， 佢係俾啲奇英打， 嗯， 所以一出嚟我好折墮，一出嚟我就叫奇英杯。你個賽例應該就係話指定有幾多個青年球員落去？ 佢有啊。 李Sir唔好成日話有啦，佢 係有噶， 佢係咁樣噶。佢話擺三個落去咧，就俾幾多個外援啊，咁叫 咁咪係有咯。不過佢有樣嘢俾佢，我你唔用都得。 即係長短棍， 唔係咯，長短棍 咁咪就佢係有，佢係有。 你應該規定每隊起碼有四個或者五個幾多歲強落去打嘅，即係每場都係做正選嘅。 佢個規定 咁你先叫青英杯啊！ 你聽我。佢個規定係有，不過規定到嚟咧就等於冇規定。 嗯， 即係你譬如話，你可話要兩個都得㗎，唔好講話三個啊。 嗯， 兩個都得，但係我一定要，唔係就冇得玩。 係， 但係佢而家你又可以三個咧，就你就出現點樣都得。 係， 嘥氣啦。咁 佢氹你落去啫嘛。 唔係喎， 佢氹你。 佢冇話過你，你唔出， 冇事啊。 都最少要兩個。 冇事。一個唔出都得。 東方彩你都傻，我用嗰啲啊，我用嗰啲，咁你吹。 其實識諗嘅 你冇限制佢啊嘛。 應該嗰陣時咧就係用翻年呢個份，還俾呢個杯都冇乜所謂噶啦。 你一定 訓練啲青年球員多打啲。 唔係你一定要嗰樣嘅，只可以咁樣，不可以其他。 咁即 係你唔可以又， 你話係咪嗰啲俾錢嗰啲，好似我咁懵啊？ 係。 喂。我不是叫你俾咗啲錢就算嘅，大佬，你俾咗錢你要睇下呢個杯對你嗰間公司有冇幫助。 如唔係俾錢喎，老闆，係咪真係即刻俾錢啊？如果呢啲咁樣，我唔找數。 呢啲我唔理佢咯。 如果俾我，我真係唔找數啊，大佬你。 佢會唔會唔找數先？因為馬會咁樣俾都俾唔切啦。有張文件寫入去一睇，誒得啦 ，OK， 邊拿咁樣又搞掂。 啊，咁啊，即係各人有各人睇嗰樣嘢嘅啫。 咁啊，另外一樣嘢啦，仲有兩樣嘢㗎。港超聯入邊喺今年2015年嗰度啦，就首先咧就中銀人壽嗰度咧就贊助未來三季嘅港超聯。 咁啊，好事。 咁啊，都好事嚟嘅，終於有冠名就唔係某一啲背景嚟贊助啊。 多唔少啊。 係啦。 唔係你起碼俾到人嚟安心下一季搞啊咁樣。我其實就話，如果你揾到嗰個贊助，你能夠好似入職咁樣啊。 係。 冠軍佢哋嗰個獎金個數字龐大到佢足夠你， 唔好成日講佢嗰啲啦。 即係你一定要咁嘅，唔係 有冇都成問題啊！香港 咪就係你做唔到。 其實我又覺得一樣嘢就點解唔可以仿效一啲亞洲東亞啦、東亞某啲國家，唔好講咩啦。如果某一啲叫做商業機構贊助甲組或者港超聯球隊啦。其實嗰個金額佢可以調翻撥翻入去個商業公司嘅機構入邊係免税 嘅 喎。 呢個咧就政府嘅事，足總就冇權，亦都佢有冇去做咁解嘅啫。 你 好要求政府做嘅 好多嘢，好難同其他東亞。 如果你話喂，原來假設啦，我某一啲大嘅集團上市集團，我投資落呢隊波，哇！原來我幾出可以免税嘅。 咁你而家就係香港政府嘅事咯，嗰個咁嘅咩康文乜我曾德成。 就冇落咗馬噶啦， 你銀行業都係關佢事啊！如果佢細佬上 嘅， 俾咁多錢落嚟，你有冇要求足球總會做咩啊？ 嗯， 有冇啊？嚇？ 咁有嘅，一定要 有。你知啊有，我知啊冇啦。 一定有 咩 冇 啊？你講俾我聽。 你一定要有個 CEO， 要有啲，要有嗰啲，有啲，但係嗰啲係咪幫助到嗰啲嘢？ 仲有一啲要鳳凰，唔好叫烏鴉。一定要叫鳳凰計劃，冇叫山雞計劃。 靚啲啊嘛，鳳凰雞靚。 即 係 重新啊！你俾啲錢出嚟，我成日都話你咩叫職業足球啊？譬如你贊助幾千萬出嚟，規定嘅嗱，我係俾球隊獎金嘅啫。 嚇， 冇錯。 嚇，冠軍幾多錢？亞軍幾多錢？甚至乎如果你夠嘅，你一埋班我俾100萬。 啱嘛？ 你推動足球啊嘛？ 即係我講緊人哋日職搞得好咧，就係咁咯。 就係咯，中 你一入去我就俾幾多？ 你唔 係你早班， 你抌咗啲錢出嚟、啊、請人搞 CEO， 搞咩老董，搞乜搞乜？然之後先搞下低嗰啲嘢，咁搞啲嘢你冇第一年冇搞住咯，搞掂你個班，請好曬 CEO 啦，請好曬咩訓練主任咩就，然之後先開始喐嗰個香港足球嗰個港職聯咯，就唔好嘣一聲就打咗港職聯出嚟先咯，因為點解咧？你一定要吸引到香港嘅商家對你足球有興趣，你先我敢大膽講句，你邊個我都敢搏噶啦。如果你冇贊助，你香港的職業足球咧，永遠都停滯在呢度嘅。 係啊， 因為如果人俾錢咧，講句題外話啦，有人仲鬧嗰個咩班主，叫佢落台。 嗯， 人哋落台，你邊個去搞啊？好心啲球迷冇咁啦。 係， 即係冇錢真係冇得搞㗎。你而家咁多隊啦，舊年係四大家族，依家四咩叫做 Big Four？ 係 Big Four。 而家就得翻 B Four。 唔理 逼啊！飛買先落咗去啦， 等 第六啦嚇，得翻南華、東方傑志，就叫做吸引嘅啫嚇。咁你仲搞咩啊？咁你如果唔扶持咗嗰啲弱隊嗰個經費，出年啊，我唔敢包咯。 係啊，咁啊呢樣嘢就真係其實同之前個問題所講一樣嘢啦，都係錢嘅。你完全你吸引唔到外資入邊，冇一個叫優惠嘅。即係如果我抌嚿錢落嚟投資，係抌落鹹水海嘅。點解我唔出去出邊？我最低限度抌落鹹水，我先聽到有聲啊嘛，大佬。 即係其實 我聽唔到有聲啊嘛。 其實好似阿 K K 之後所講，廣登當年李嘉誠一上場就喂，我哋唔參加。 係 啊，即係點解咧？佢一句講好咗，我使100萬幾百萬，唔係問題嘅，公司大把。我不如直接使落啲裔員工嗰度做副 係啊，或者做慈善機喎。再等到聽到有聲，嘣咗，我抌落鹹水海喎，嚿錢原來咁樣。 其實佢一個商家佬嚟。 係啊， 佢使100萬、1000萬、1億都唔係問題。 又係上市公司，係啦，唔關佢事 嘅，唔係佢荷包唔係啦。但係問題，佢覺得。我都要同啲 share 好講到先。 你班咁嘅嘢，你搞咩啊？ 喂，我抌一億落去，甚至乎可以索翻退翻轉頭。 李Sir 知啊？你知唔知香港足球前後趕咗幾多個有錢佬走咧？ 唔好講咁多啦，即係有錢又好，有心又好，都趕咗唔少。 胡發光第一個， 係 呢個嚇，而我第二個， 係啊，而我係 另外咧就係。講得近啲嘅合事， 合事就唔講得有錢嘅，黃 合事你唔好理佢有冇錢，佢可以支付個班費一路咁打。 九巴嚟嘅， 話曬紅 A 嘅紅 A 老闆嘅侄嚟㗎。 九巴升到， 即係你唔好理佢有冇錢。 合事係後來 嗰陣時佢係有錢贊助足球，你唔好理佢有冇錢，但係嗰陣時佢哋波係夠錢，人腳亦都唔曳。又係俾你咁搞啲搞到搞到佢即刻唔打， 即係呢個合事都唔講你誒當年精工嗰啲都俾佢搞到保老 下，嗰啲咧就係你冇憑據啊，大佬啊，嗰啲你話唔搞你話因為佢乜都唔搞，冇真憑實據啊嘛，合事有真憑實據啊嘛，而我有真憑實據啊嘛，嗰啲佢打完搞佢唔係中途唔搞啊，大佬精工嗰啲佢係百幾年完咗啦，我唔搞啦咁，你話逼佢走啊？冇證據㗎， 我都佢 你佢亦都冇講話佢逼佢你。 啊嘛，佢當其時都有嘅，佢話佢希望多啲外援，開放啲外援，你唔制喎，即係你俾到一個藉口咯。咁其實當其時要走啲嘢要傾傾咯。 你搞埋嗰啲哪吒手段，逼到嗰啲球會咧，唔搞啦，費事俾你班友玩啊咁。 係啊，嗱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嘢啦，喺2015咧有一個改變嘅。就呢條問題，我想問 K K， 因為佢睇到呢個轉變，我諗你作為一個資深嘅傳媒人咧，咁你會問你會好啲，就係話喺個港超聯個播映權啦，個電視轉播權咧，就由 ATV， 因為 ATV 係發牌機制嘅問題啦，咁啊就今年喺你呢新一季2015至2016年咧，就首次由呢個大熒幕入邊咧就改為呢個東網電視投得嘅，基本上係嗱，喺之前嗰幾屆有撈啦。有其他嗰啲啦，嗱，基基你作為呢度幾十年喺度，嗱，你又嗱大氣電波而家仍然 keep 住可以講到港超聯嘅，而家只係剩翻電台、網台、電視機 亦都退出咗啦。咁呢個潮流係咪大勢所趨嚟嘅咧？根本上係 根本唔係咯，你成邊係啊？你英超啊、巴超嗰啲唔係，西德嗰啲點樣？ 使幾多錢去投你投你波啊？即係問題問題，你嗰樣嘢好似係阿 K K 話成，你要吸引唔到俾我去做。 係 啊，喂，望落去冷清清得百幾人去睇我波嚟做乜嘢？ 係， 我去麥花臣嗰度播場仲多人過你。 嗱，講開呢樣咧， 你真係， 我又扯開啲咁多。 嗯。 香港電台電視部咧， 嗯， 係而家有幾個台嘅喎。 係。 嚇，幾個台喎？係自己播出嚟嘅喎。 嗯。 香港政府啊，俾咗咁多錢足總。 係。 俾你做咩？ 大條道理可以喎。 咁你要幫助，你唔好講大啲道理啊，李 Sir。只是要幫助推動足球的嘛， 嗯， 你既然給了錢去發展足球， 是， 那你應該是配合發展足球， 嗯， 那你香港電台是不是應該，如果這麼多空閒時間， 是， 這麼多人腳， 嗯， 拍多少這些東西， 是，沒錯，沒錯，有很多特別 節目。這件事，這件事是不是他們沒有，真的沒有舉手，我們幫你啊。 哎，我這些我不理，這些我不理，這些我不理，我只是在我的疑問啫，啊，佢點樣嗰啲我哋完全唔知道，亦都無謂估。 係， 嗯，我就係問點解香港電台唔做呢樣嘢？係 喎，佢有目前嘅，佢亦都有現成嘅資源可以做到嘅喎。 乜嘢都齊曬㗎啦， 係喎， 乜都齊曬。 好啦， 要有嘅經驗嘅人， 你仲有， 嗯， 連電台廣播咧都執咗去 另外一個頻道啊嘛。 咩？嗰個叫咩頻道啊？ 我知道，因為點解咧？我揾到我死咁滯，我試過一次聽波嗰陣。哇！原來喺呢度啊，今日聽到我。 咁你既然香港政府等幾千萬去咩推動足球， 冇人知 點解你喺自己嘅傳媒嗰度咁多滴時間咁嘅事，竟然唔理，仲要拒於門外。 嚇！嗱，其實好坦白講啊，喺呢個香港嘅球迷入邊嚟講咧，咁多年到今年啊，我大膽假設啊，都未能夠揾到一個好合舒服的方便的平台可以看到廣超聯的賽事。為什麼呢？前幾年是人都知道的，有某間球會因為不妥這個機制，是轉播權裡面在個收費電視裡面是沒有一支球隊的，是唯獨是那支球隊沒有了的，基本上是即係嗰隊就神氣啦。 我知道我知 道。另外咧，就去到廣超聯啦。其實舊年亞視都還可以嘅，先唔好計佢嘅嗰個。最得我要睇扭開電視機睇到，揾得翻喺 YouTube。但係喺東網電視咧，嗱，我可以直接咁講，唔係話唔好，係難搜尋。因為點解咧？原來我發覺咧，除咗直播喺 YouTube 揾到之外咧，我如果睇翻嗰段精華咧，我要先入翻佢個官方網頁入邊啦。佢淨有少少好似私有化咗。 差唔多啦，如果差唔多係啊。 你要入翻佢個官方網頁，要抄翻，又唔係易抄嘅喎。你要慢慢碌翻舊嗰啲喎。你唔係話好似 YouTube 打個幾個搜尋字就好容易揾到嘅喎。 係啊 咁你死咗啦。 咁 啊，其實就未算係最妥善。完美咯， 咁佢冇錢收嘅，咁你又好難怪佢嘅。咁佢如果佢某啲人士講得掂個老細，嗯，我搞呢壇嘢佢都算做咗好多嘢噶啦，因為唔好唔記得喎，有付出冇收入喎，冇回報喎，回報係。 而家咁啊！而家報紙個篇幅係大嗰啲嘅， 冇回報，所以而家好多人就揸住話搞咩冇回報。那些回報不是直接回報的，其實很多東西是間接回報的， 他覺得 有人這麼老襯做一些不要回報的事情， 不是我一定是 他的回報就是說，提得這麼多，他也是他的資源問題未做到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如果他資源足夠，我 又相信他都會做，他也都會尋求其他 的資源回來的而已嘛，你即每一樣東西都好簡單，你冇生意，你仲搞咁多。 總之你擺到上去嗰度播咧， 嗯， 我就覺得唔係唯一嘅選擇。 係， 除非你有咗電視有咗佢， 應該開闊少少。 如果淨係佢咧，我幾時都 因為個 唔恰當。 個篇幅上係即係如果喺姊妹嚟講啦， 即係嚴格嚟講兩樣嘢係唔同嘅嘢。 你係限於某部分人睇嘅啫。係， 係啊， 有某部分人咧 睇唔到嘅， 睇唔到，唔識睇。 嗯， 係啊， 啊冇得去睇，冇電腦，冇咗 電 視，咁呢個咧唔係唔好事，係好事， 嗯， 但係未曾足夠，一定要喺電視有得播，廣及大眾睇，然之後先至算係成功。 中間仲有好多揭跨嘢麻煩嘢。 所以有一樣嘢啦，我都好認同阿 K K 一樣嘢，就係話作為一個傳媒人嚟講啊，咁啊除咗我知道網上係大勢所趨嘅。 但係傳統亦都需要保留嘅，即係等於大氣電波咁樣。你唔好理一樣嘢，大氣電波就算一擁一個節目出嚟，慘慘地 K K 就會知嘅，幾十萬人聽冇問題嘅， 冇問題， 係咪先？因為佢亦都受眾程度係大啊嘛，扭開心，你淨係出邊揸車嗰啲一定係聽收音機㗎啦，係咪先？ 同時我哋唔好為咗某一個進步係將某一個 傳統係抹殺抹咗去 啊！咁即係好似話齋，有電子傳媒，又有文字報紙， 係 百花齊放，又有電台，又有電視， 係 咁令到廣大民眾知道 知道㗎嘛？ 十個人一個入嚟啊，我都多過球迷啦。 係啊， 而家你冇㗎無從所知， 你多啲渠道去將佢 嗰件事傳出去 咧，就多啲人知道啦。 咁你而家 即係好話唔好聽，老實講句真話，以前香港電台啊嗰啲都會，跟住禮拜幾日有場咩賽事，有啲好多大佬。 我哋嗰陣時規定㗎，我做體育部主任嗰陣時， 而家冇㗎好多 嚇，講明㗎，朝頭早八點新聞，完咗之後嘅交通消息。之後一定有今日賽期，咁夜晚咧，譬如話六點新聞或者八點新聞之後，一定要今日賽果。你真係好少時間嘅啫嘛， 冇錯啊。 咁啊，資訊性已經好足夠噶啦，咁樣做。 你即係等人哋啊，我今日想睇波，我嚟聽下香港電台第一台啦，咁樣。 你響邊度睇啊？而家真係好話唔好聽，今日好似有波。 唔係，千祈有一樣嘢就唔好笑其他香港球迷啊！有啲香港球迷可能講話。而家邊度有得睇啊？你有冇睇報紙㗎？真係唔知咪唔知咯。 我都唔知，我如果唔上網睇，我都唔知邊日打咩邊日啊。 因為你集中曬某個，你覺得嗰樣嘢係發展緊，而集中曬嗰度咧係唔合理嘅。 所以話你而家其實今年啊，足球好有運㗎啦。坦白講，已經好多電子傳媒，而家網上幾多啲咩討論平台，好似你哋啲咁咯，幫咗忙㗎。如果我哋呢班啊～仲四得緊要啊！ 但有一班又有啲唔臭米氣啊，專係轟呢啲人喺度，即係唔啱佢嗰啲啊，亂咁轟。 嗱，我阿李 Sir， 我就咁樣嘅，好多嘢咧，我啊幾面睇嘅。 啊， 轟呢班人咧，我唔知佢為乜。 係 啱， 但係呢一班討論佢乜嘢，有啲係值得轟嘅。 喂， 我擺明出嚟咧，其實係已經有咗後台㗎啦。即係我係保呢隊嘅，你係呢隊我就唔鬧，其他唔辦都要鬧嘅。你贏呢隊啦，你有冇發過啲咁嘅？ 有呢個有，但係變咗呢啲唔係嗰種正正式式嘅球迷嚟嘅。 冇錯， 同時 一般嚴格講句，屌佢踢波係何物佢都唔知。 同時咧就係咁樣樣，佢哋咧就係。參差不齊啊！譬如啲波咁啊，有場咧就大事報導，有場係小事報導，有場咧就連人數都報埋，有場唔報。咁而家我仲揾緊一個好穩定嘅， 係 場場波我都報。 嗯， 起碼人數、戰果、簡評廿零句字，場場我都做嘅。 係 啊，日日我都出嗰個賽，譬如出聽日嘅賽程表嘅。譬如今天我話明天有乜乜乜賽事，我係想有一個咁嘅平台啫。 冇錯， 咁變咗咧，啲球迷就啊呢個 有個路， 你唔好話吸引㗎，即係喺我哋 會啊，我認同，我認同。咁啊嗱，另外一樣嘢啦，就係首先講翻就係話喺今屆入邊啦，南華入2015年入邊咧就打入咗呢個首次有兩支香港球隊打入呢個亞協杯嘅八強啊。但好可惜，兩隊波都喺八強一齊下馬，但係唔知係咪因為唔好彩啦，基本上係。因為咧就贏咗佢嗰兩支球隊咧，就受惠於科威特咧就俾亞洲足協禁賽，兩隊波直接入咗去四強，兼上埋決賽 final。咁攞冠軍嗰隊就係剛剛就係所講嗰隊右罰，右罰個教練亦都係係啦， 就係嗰個點輸得㗎？ 嗰場波 哦，咁冇啦， 亦都頭先我哋所講係摩拉， 冇啦。 係啦，咁啊，亦都呢場正所謂唔輸唔輸啦。所謂一啲所謂八強紀錄，其實我覺得 其實好多嘢都係 花生嚟嘅。 佢哋自己 點解咧？ 攞嚟衰嘅啫，我覺得。 我諗啊 ，K K 見到啊，由我哋參加呢個亞協杯開始啦，都有七八年嘅啦，應該有已經係唔計神曦之前啦，衝擊到今時今日，去到都係四強止步。會唔會個水平其實冇進步過？ 其實唔係個水平冇進步過，而係我感覺到。即係球隊嗰個組織力唔好啊，同埋亦都同人哋嗰個一眾嘅賽事嗰個唔同嘅問題嗱，你譬如好簡單今年以亞杯咁樣傑志咁樣，其實好好一路打得，但係因為 兩個季嘅，一完咗好，我唔一聲連個插教練都唔要炒埋，你都銜接唔翻啦，踢唔翻嗰種水平出嚟。而家人哋好多賽事嘅韓國啊、中國啊、日本啊，好多賽事都跟正曬嗰啲，係年頭開始，變咗響中年中嗰啲時間都仲係去打緊。咁冇錯，你香港你跟嘅，而跟人歐洲啊、美英國嗰啲嘅情況。喂，你而家你亞洲就係咁樣，你跟翻亞洲啦，冇跟人哋嗰種。所以咪有啲咁嘅情況咯。如果你兩其實兩隊都係因為嘣一聲季尾嚇，咦咁大人轉變，領導層又轉變， 係 咁咪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咯。 咁點睇啊？ 我啲又要叫啲人去巡遊咯，反英咯，即係滅英咯。 其實你睇得到㗎，先兩 年你跟英國球歐洲球員做咩啫？ 係啦，冇錯。 反英滅英。 sorry 啊，其實你睇翻先一兩年咧，大埔試過打過入去啊。 係，大埔試過打過。 有年係要籌期嘅。 籌期打嘅。 係啊，因為一轉咗季，第二啲 公民試過，大埔試過， 咁你唔使驚，出年就得㗎啦。我哋六個董事加埋 CEO 實搞掂單嘢， 係嘛？ 係 嗱，你講呢個六個董事加 CEO 咧，就我講緊一 個，係咪仲加一個名譽董事？ 冇錯，好多人，因為點解咧？ 好似馬會咁。 喺呢個2015入邊咧，就 叫佢用名譽董事啫。 2015咧就足球總會嘅董事咧就選舉結果咧就走出嚟嘅。咁啊，阿羅太咧就重新注翻入去啦。嗱，先講少少啦，我呢度。香港足球圈咧係一個怪現象嚟嘅，同外國唔同嘅，係你喺足總入邊，你唔會揾到費格遜雲加嗰啲喺度嘅。但係喺香港嚟講咧，嗱，首先一樣嘢，你要投身於香港足球圈咧，首先一個門檻，一個球你要個投資者先管理咗一支球隊先，然後第二步咧就點樣進駐呢個足球總會入邊，咁你然後喺度攞到一官半職啊，咁你直接成為咗真係。正式入咗足球圈啦，係咪咁樣講啱唔啱啊 ？K K， 我真係我都唔係好瞭解佢點選啊。不過我知道咧，就係話，譬如六個董事有一個退出，就加翻一個， 係 咁而退出嗰個咧就想做另外一種董事， 係 啊名譽董事之類啦。 嗰啲好做啲啊。 咁呢個咧係咪要由新董事局選㗎？ 嗱理論上應該係，因為。你臨時先有一個咁嘅位啊嘛，唔係你中意玩就玩咁嘅喂，大家同 而家就唔係，係有，譬如即係而家即係一氣呵成，我今日開董事會，某人唔做，某人加入，跟住我哋再選名譽董事，某人做名譽董事， 係，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咁。 咦？少啲咦？係嘛？咪有曬內部安排？ 係啊，我唔敢講，不過我講嘢成日講過程嘅啫。如果唔啱咪請佢更正。 香港嗰啲咁， 佢應該就係話。應該就係話舊嘅董事某人退出啦，咁啊剩翻五個好啦，我哋嘅新屆董事咧就選翻一個入嚟，啊選呢個入嚟之後咧，我哋而家開始選新嗰個某某董事啦。 其實你都唔可以喺同一日嘅，一定個董事選曬啦，跟住你自己互相輪選個董事主席啊咁先，然之後好啦定好曬，先至再一開個會。喂，有邊個人推薦？ 但係點解嗱？我有嘢想問啊，點解入邊一定要有啲職位叫做有球會聯繫同冇球會聯繫咧？係咪要必須嘅咧？呢樣嘢係 其實如果講職業足球嘅董事局， 應該係全部關係 冇 係 就唔會收球隊嘅老細有做董事嘅， 係 董事嗰個獨立噶嘛？ 係啦，冇錯。如果否則你講你真係冇大細超都好啊！任何嘅嘢都 而家你係倒翻轉頭，一定要有條球隊，又唔係一定有條球隊，有啲冇球隊我知道，有啲係俾邀請嘅啫喎。 係 以前啊，白韻綠啊前一哥嗰啲俾邀請啊，不過人哋一屆走人啦，驚啦大佬啊，即係咁啫喎。 我知道。 嗱，但係呢度要一做啦，一係唔做，一做做到2021年 嘅。佢呢啲咁嘅咧，大佬哇！佢呢啲。做到做到唔係2021啦，做到51嗰啲制啊！呢班嘢啊，大佬。 呢個係好簡單，好似警察部嗰啲咩有組織犯罪嗰啲，呢度有組織嘅嚇。 係。 組別諗出嚟噶嘛？呢啲。 即係你好簡單，好明顯啊！個飛馬個老闆咁樣。 嗯。 哇！ 呢頭退出咗，誒、哎、 一季 一季，喂唔係佢退出，係佢另一半退出一季，嗯、跟住咧啊一見到飛馬，卜一聲就翻入去，翻入去都未開咪啫，卜一聲做董事， 係哦咁都唔係嘅， 開咪卜一聲咧。做埋咩負責公關？ 係啦，咁啊咁啊，頭先阿 K K 所講亦都係 出奇啫。立法局都可以，我唔做啦，唔做啦，跟住又話佢參選喎。 係， 真 係， 哇！你有冇搞錯啊？響我五區公投，你梗係翻響咗大陸做緊嘢冇嚟啊？有幾個立法局議員 講明係。 咁其實 明，咁啊，其實我哋唔好扯去立法局啊！你 其實呢啲嘢 我哋唔好理啊，其實太政治化啦。因為佢哋啲嘢我哋搞唔清。 我唔係講政治，你有啲嘢，你咪細佬哥玩嚟咋？而家咁唔妥，我唔做。 嗯。 咁啊，你好似參選，你又參選，咁即係你係要嘥啲錢嚟搞呢啲嘢。 嗱， 其實而家咧就頭先。K K 所講咧，亦都係2015其中一件事啦。因為有某啲擁趸咧，係有少少都幾期望嘅，就係話一聽到呢啲消息就係話一就係羅氏入翻嚟，就將太陽飛馬變咗做飛馬啦。咁佢亦我唔知係咪因為情意結嘅問題啦，就特登咧由呢個傳統嘅黃色咧就轉為紅色嘅，基本上係。咁啊對佢嚟講咧，學阿 K K 話齋啦。有嗰個冇嘅，咁好有個多個投資者，基本上係。 啊，歡迎呢啲喺咪講過，絕對唔反對。 即係其實我又唔覺得阿羅太會參選董事係有問題嘅。基本上有知道嘅時候咧，飛馬佢不嬲係飛馬嘅董事嚟嘅。 嗯。 即係董事會嚟，咁佢我退出南華，我過嚟呢邊。 即係正式坐正啫。 我唔覺得係有咩問題嘅，即係佢參選董事冇問題。係 啦，因為喺2015嚟講咧，有好多 參選足總董事。 係啦，咪咯，咪就係足總董事咯。我已經係球會嗰啲有關事。係 啦，因為喺2015年嚟講咧，呢件咧都屬於喺球迷嚟講咧，件幾期望嘅一件當大事嚟㗎啦，已經係。 哦，佢期望羅太啊，羅生嗰邊上場啊，將飛馬搞得更好嘅。咁其實中間有好多嘢就話每一樣嘢唔係一定如你所願噶嘛，有時事與願違噶嘛。 嗱咁啊，譬如喺2015咧，除咗一樣嘢啦，就賽馬會入邊亦都投資咗咧，就1.2億啦，就支持未來五年嘅中運發展。但係啲錢唔知點樣，你講到點講都冇用噶啦，因為即係件事就發生咗啦。咁啊，睇下拭目以待，睇下點舊錢擺喺邊啦。但係反而一樣嘢就係話咧，就喺青訓入邊其中一個資源咧，就傑志足球訓練中心咧就開幕。咁啊，不如李 Sir 你講先啦。喺青訓嚟講，喂，呢個有冇幫助啊？對年青， 我唔覺得有幫助咯。 但係多個場地練波喎。 唔係俾你練㗎，唔 係嘛？ 冇話俾你練㗎。 首先，我哋對傑志足球學校裏邊嘅個點講啊？佢嗰個架構點嘅事，我哋完全 唔知 嚇。嗱，有人咧就話佢唔收錢嘅，我可以指名道姓啊。 收錢 就係譚偉棠 收硬錢。 快易通嘅老細係而家五健嘅老友。 係 收硬錢。 佢咧就係話唔收錢嘅，話我多餘。 嗯。 嚇，咁我唔敢同佢搏啦。 因為據我所知咧，場租場一定要俾場租。 係。 仲有一樣嘢，唔係你俾場租就俾你。我唔租俾你就唔租俾你。 咁啊，梗係啦。嗱，如果我去租，佢租俾我，我梗係唔信啦。 咁咪即係有歧視咯。 唔係歧視，佢因為你唔係足球圈嘅人，我唔租俾你。 喂，我好多唔係足球圈嘅人喎。 嗰啲唔同，嗰啲係我老友。 據我所知，佢係有好多。 嗱，我哋唔好講佢長租，你啲學童收唔收錢嘅先？ 係。佢坐學童都係要收錢啦， 點樣唔收錢 咧？誒，人哋譚生話佢唔收錢喎，免費喎。 佢自己嗰啲學童收錢，我都唔係好相信咯。 點會唔收錢？你點生存啊？你話收少啲， 唉，冇錯冇錯。 即係而家成日見到咧，就一路聽到一啲消息， 譚生唔好收錢， 投資咗好多錢落去香港足球圈入邊，但係喺實際情況嚟講咧，我哋暫時仲未見到有咩效果，見到走咗出嚟。 嗱，因為據我所知，肯定個場就收錢㗎，因為我哋亦都試過去租嘅，咁就都頗貴。 哦，但係我都想問啊，甲組係咪喺嗰度練波咁樣？ 嚇，傑志未必係啊， 傑志係， 傑志喎， 傑志係。 傑志喺嗰度練嘅， 係。 咁啊，亦都帶動咗另外一個問題啦。 嗱，呢個亦都我哋早上個月去訪問過一樣嘢，就係話咧，就發現咗貝殼沙呢樣嘢啦。咁咧又康文署嘅人咧就話，香港啲球員踢到啲沙起咗，係香港球員造成嘅。咁我亦都有講過，曾經問過其他立法會議員，喂，點解我反映個問題？而家全部球場都轉曬呢一個仿真草㗎，連甲組練波都係仿真草，但係甲組嗰啲球員都染 ，sorry 唔係甲，總之職業球員都講過啦，就係話啦，其實我哋唔想喺仿真草練波㗎，對我哋直腳個損耗更加大。但係因為而家所謂香港政府又係講翻鳳凰計劃好，講翻咩都好，你為咗易打你個球場，就諗透另一步，全部近乎轉曬仿真草，其實對我哋個發展真係好有影響㗎。 咁咪落去都話咯，我嗰句咯，你鳳凰計劃筆錢，你政府又盲嘅。亂咁抌， 嚇！ 你抌咗出嚟，你有管制，有配合。好似話頭先我哋講咩電香港電台嗰啲啊，球場康文署都係你旗下嘅人啦，大佬。嚇！你唔可以俾佢自把自為噶嘛？你又要發展足球，你又唔理佢，佢喺度練，唔知係唔係啊？足總啊，成日話佢練足球。 係。 咁你咁大啦。佢真係要揾人知道啊！曾生，你話俾聽，何鑑江叫你， 因為你調翻轉嗱，你搞個貝殼沙啦，亦都發生喺今年嚟講，球場就發生咗兩件事啦。一件貝殼沙，第二件就最出名噶啦，就廣中大線個球場，究竟大球場啦定旺角場啦？後屘搞到喺旺角場擺啊嘅理由咧，就係話藍總同足總就係話你又冇入紙申請，唔係啊，我一早入咗紙啊，不過你冇申請啫嘛。跟住講兩講就話唔係啊，我有入紙，不過我覺得你踢完之後你個球場爛，我用唔到啫嘛。 佢根本都溝通唔到，你足總同康文署。而家係咪叫康文署啫？我真係唔知 道。係冇錯冇錯。 你溝通唔到，其實呢兩咁你上高嗰、那個處長應該係責成喂，你兩個咪知香港政府而家咁咯，各自為戰咯。你又問我一份，你話你講我講咁咯。係。佢而家咪就係咁咯。咁你既然抌咗咁多錢，你搞鳳凰計劃啦，你係咪好好從旁協助或者係責成啲有關部門大家配合嚟推好呢個計劃啊？冇抌咗錢就走啦， 因為硬件都有問題。所有周遭的資源其實都未符合一個叫 水準。其實成日都講緊一句，我唔講佢班唔班費幾多先啦。學人講職業足球，你冇自己一個場地嘅，基本上談不上講職業。 唔係，你仲搞咩主客制啫？笑死我！隔離個二叔婆都未曾到我。 係啊，你搞主客制冇問題啊！你嗰個場即係好簡單，點解第一？那個有權揀那個場先，第二那個揀那個場。 你現在間接令到觀眾流失的。 你很簡單，天水圍飛馬那時候，天水圍他都想揀旺角場。嚴格來說，喂，你天水圍飛馬，你應該滾回你天水圍的場，為何要揀我們的場？你都沒有代表性，是吧？馬來西亞不好得香港多少，球場都是沒有的，球會很多。但係人哋點解會做得好咧？點解會做得到咧？球隊可以用翻佢球隊附屬嗰個區份嗰個球場。至於佢哋點樣處理，聽講好似就話個球隊喺呢個場俾你做主場，你就去自己打。政府會俾出一定嘅maintenance fee。咁其他咧，你就要你自己去自負盈虧去搞掂。同埋有某幾多個 percent 要開放俾公眾用嘅。 這個計劃啊，盧志忠做主席的時候啊，我已經提出過了。分區制，嗱好簡單，流浪你深水埗嘅咪同深水埗區議會傾咯。 係。 你南馬嗰陣時啊，灣 仔、 加沙同灣仔區議會傾，佢都搞過一輪啦，搞過咩灣仔南馬咁，而家唔知點衰收尾啫，又唔知搞咩啫。咁你好簡單，南區咪香港仔咯。 係。 元朗咪元朗咯。 啱啊。 傑斯咁，你睇下佢近邊度？ 佢自己去揾人傾咯。 係揾人傾咯。唔係，我同你落户都得。你認為係邊個區咪同你幫你手去落户？ 幫你手未必落户到，人哋唔制都得㗎。 咁啊係，咁你唔好講佢唔制先啦。即係你個計劃係咁樣樣。 即係你應該係咁啊，冇理由話。 咁然之後主場啦，你個球隊咧又要向個區議會負責。區議會又睇下對球隊有咩責任，大家互相聯繫，咁你就唔好搞咩職業足球。 你球隊用我呢個區，你有啲咩貢獻先？你要求我哋做到幾多嘢先？大家都要去傾掂佢，唔係求其把我呢個主場。 咁你如果搞主客場，一定係咁噶啦，唔係喺香港冇得搞嘅。 即係你我哋去到新加坡睇到人哋都係嗰啲呢個區個場，咦？人哋去到。唔似喎，真係有呢間球會嘅喎， 講超聯 做咗好多嘢， 四隊咪夠主客場咯。 係， 咁啊，沒完沒了啦，去到呢啲。咁啊，喺今年2015年咧，仍然叫少。其實而家好坦白講啊，香港睇波球迷只能夠喺電視啦，睇波嗰啲就真係少咗。就早再早少少就係阿根廷嚟香港啦。咁啊，喺呢年嚟講咧，都有場賀歲波就而家外判咗。其實我就嗱，現實啲講句，我冇睇賀歲波好多年，因為我對而家嘅賀歲波冇 擔心。 今年唔使冇， 係唔使辛苦諗買飛啊。 咁你足總做咩啊？ 因為喺舊年羊年嗰度咧。就南華咧就邀請咗紐約宇宙嚟啦，咁啊係老耳掛靴前咧，就你都我哋香港球迷都見到，亦都呢咁樣喎。我翻查記錄咧，就嗰日嘅入場人數都有19,000+嘅，19,000+人。 賀歲波始終，除非你個即係嗰個牌點樣， 好似嗰年某隊搞咁樣， 係啊， 一隊打15分鐘，一隊打15分鐘，冇龍冇獅嗰場咪冇咯。 係啦， 你唔覺得唔過癮？ 唔係咯。 但係喺呢一場賽事入邊咧， 以往不嬲都有翻一定嘅觀眾。 雖然個戲碼就老二撚住啦，咁亦都原來我翻查記錄係近8至10年以嚟 最 高入座㗎啦，呢一屆已經係，因為其他嗰啲賽事其實幾樣加埋都慘不忍睹㗎啲入場。 你要自己香港本身個隊波有實力。 是 啊，請回來的當然一定有實力，如果你自己本地那隊球沒有實力，你請硬好回來，你那個事半功事倍功半而已。 但是這樣，他今年又說想想些噱頭，沒有外隊，不如我們自己搞，這樣就死定了。 未必死得的， 未必死得 的，未必死得的。 怎麼搞啊？ 我可以那一樣， 港聯隊對港隊， 東西隊對外西岸之類，好像是 籃球。舊時香港都有的了，外聯、華聯， 是的，港聯、港隊， 即是港聯、港聯對港隊，這樣也好， 是的，港聯對港隊， 外援隊、 華聯對外聯，頭兩場，一場是歼滅的，一場是打真軍的， 是的， 有人看的。 這樣也好，現在票房領約來的了，香港隊已經成為， 是的，很容易的。即係起碼，坦白講，我呢個臭口佬都賺嘅，你都好少嘅啦。 一定有啲香，有啲住港島嘅，有啲住九龍嘅， 唔係你連初一咧，大球場好多人都遠去過嚟下。 係啊，遠過嚟，係呢個傳統嚟㗎，係喎。 即係你只要有啲 吸引力， 吸引力就夠啦。真係我都話，你整一個港島對半島嗰邊嘅球員打下啦。有吸引力 嗱，你哋頭先都講得好似好興奮咁樣，第一樣嘢我唔知興唔興奮啊！嗱，喺今年入邊咧，就小西灣球場咧就有個叫做足球大師邀請賽，就嗰隊波嗱，我噏唔出叫咩名啊！有啲人叫做519，有啲人叫做香港傳奇，咁啊對呢個英超元老隊就7,000+人去睇， 先至離譜，有啲都唔係嗰啲人嘅都可以入去。 焦仲文一定嗰啲唔係519啦， 係揾食嘅噱頭， 係 咁咪都唔使點。都唔使點研究㗎啦， 係 啊，4個字搞掂啦，揾食噱頭。 揾食噱頭，嗱呢度唔研究啦，嗱咁啊，頭先阿芬所講咧就係香港代表隊嘅大事回顧啦，咁而家我哋講啦，終於講曬就係講足球圈啦，當港超聯嘅大事回顧2015年啦，咁其實很普遍嚟講係開心多過唔開心，因為見到尤其香港帶起曬成個球圈， 嗰幾場波係啦，好彩 曬帶起曬成個球圈一個熾熱氣氛啦，喚醒曬好多香港球迷嘅心啦。但係好坦白講，亦都有一件事係好惋惜嘅，就係胡國雄喺呢一年亦都離開咗我哋。 哦，呢啲啊， 咁啊，我諗由李 Sir 去或者阿 KK， 你 KK 講波一定講過胡國雄啦。 呢啲冇得講啊，人之必經之路 係啦，冇錯。不過就係即係話響咁嘅情況，稍微係暗淡啲咯。咁樣真係好，真係走咗去嚇。即係唔好講佢其他嗰啲嘢咯嚇。咁呢個即係唔止呢啲嘢嘅， 好多樣嘅。就算一個老友離開，都覺得惋惜啦。 係啊， 呢個係對香港足球 有 咁大貢獻嘅。係啊，咁而家走咗啦，咁啊，唉，算啦。 即係坦白講啦，世界足球先生咧，到而家即係好難揾到當時一個水平。但如果以胡國雄當時嘅身形嚟講咧，喺精工當時香港足球水平嚟講，佢企得住腳，其實到而家都未揾到一個咁嘅人。 佢好就一件事啊。但係有陣時要講係際遇啊，佢踢精工能夠踢咁多年咧，就係佢能夠成名嘅主要原因。因為你喺一隊波 踢 拍咁耐，喺一隊波拍咁耐，純熟咗，加上嗰隊波咧有咁嘅外援華員配合你，咁然之後成 好啦，如果踢一兩屆你係走去第二隊，走去走去第二咧，咁你永遠冇咁嘅日子嘅。嚇、啊！ 即係呢個 佢成名其實係精工， 老細嗰度咯。係啊，如果老細穩定， 呢個就時而際遇啊，可以講話。 但係如果譬如話，有冇假設到真係如果一隊冇咗精，冇咗胡國雄嘅精工，會係點樣？ 其實又我覺得就 係一個 icon 嚟嘅，我覺得係。 如果講句賣啲嘅。冇咗佢可能有第二個 icon 嘅啫，有佢因為佢遮咗嗰個 icon 啦。其實冇人知嘅， 冇人知嘅。 有佢喺度 OK good， 係， 但冇佢嗰陣時候未必代表佢唔好嘅，睇下佢個管理層點諗法。我哋仲要揾多個仲好嘅。 我成日都講啊，時勢英雄時勢。 係啊， 而家啲球員。你不要話冇人有胡國雄咁好， 係 問題係佢嘅際遇，佢好難喺一隊波打六七年，而家亦都冇啲宣傳，近呢一年先有啲網啊講啲球員啫，以前邊個識㗎？係 啊， 嚇入去睇波佢都唔識啦，咁點球星啫？ 係啊， 但係嗰陣時我哋唔係賣花認花香，我幾廿歲成日都認屎認屁㗎啦。我香港電台搞足球先生選舉，搞咗十年， 係 佢咪喺十年嗰度攞四年咯。 係啊， 如果我唔搞， 可能冇喎。 邊個足球先生？而家啲足球先生好快冇人識㗎啦！ 好快冇人識。 我哋嗰陣時成日宣傳嘅，電台報紙又拍檔啊，成日谷住㗎嘛。 好快冇人識。 同時我哋頒獎咧就唔係奇離怪㗎，大佬。我搞到喺紅磡體育館頒獎㗎。 係。 唔係歌星演唱 會。佢完全係喺我心目中係一個傳奇嚟嘅。 唔係咧，你有人佢又有好波，又有人配合宣傳佢，佢喺嗰隊波又成為重心，啲老細又睇得佢起，即係好多原因。 我又未見過一個球星咧，就係話當佢引退咗落嚟咧，佢真係唔做教練，唔留喺度嘅， 踢都唔踢。 佢完全真係你好少再見到佢踢波，即係好似一顆流星一閃劃空。 踢都唔踢㗎佢， 劃空而過。 我成日見佢㗎，喺麥花臣成日同佢一齊㗎。 係， 佢有出嚟，有 飲酒 出嚟。 佢真係唔踢㗎， 佢就唔會參與嘅。 葉如都唔踢， 唔踢。阿香後期都完全唔踢，早兩年都踢過一兩腳。 有冇試咗退休之後？ 後期都唔踢啦。 有一次半次有出過嚟，嗰一次半次係， 但係 我記得係華東水災出過一次嚟 嘅，係冇錯， 華東水災 係嗰次 退休，我都有睇到華東水災嗰次， 我記得就 跟住都冇， 唔係 華東水災大球場咪又係我搞嘅， 唔係 我件 T 恤仲有啊， 係咩？ 佢當其時佢真真正正你話打波嗰啲唔踢， 因為出嚟亮下 相，因為華東水災佢覺得係一個 出嚟亮下相， 佢係喐兩腳算㗎，係。 咁啊，希望嚟講啦，喺2016啊，或者往後咧，能夠再走到多個球星出嚟啦。咁喺2016嘅球季入邊咧，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啊，喺三月份咧，世界盃外圍賽咧，剩翻最後一場波咧，就香港隊咧就將會作客呢個卡塔爾啦。 Okay. 就希望喺打埋最後一場波，攞到一個好嘅成績，亦都睇下中國隊咧。咁個教練落咗馬之後咧，會唔會？香港隊有少少受惠啦，咁啊，仲有某一啲大賽嘅，譬如東亞杯嗰啲外圍賽，喺年尾2016年尾咧，咁都有少少嘅，就唔會再好多噶啦，根本上。 即係仲有一個2016年一個即係叫做好消息嘅，就話香港又晉升多一級， 係啦，就136啊，係啦，就佢 一級啫咩？ 一級， 我以為升咗好，我真係以為升咗好多級喎。 如果你比佢之前就升到好多級噶啦， 係啦，比佢之前就覺得係佢，因為佢之前已經喺 升咗 十二月到嗰陣時咧，就升到137，咁但係短短嗰十二月到一月嗰度又升咗一級， 136， 咁就 幾易升到690啊？ 哇！690唔係升， 跌嚟 跌落，跌都冇咁多個國家喎。 我希望 200幾個國家數會繞完， 希望有機會都 係減下 降零幾都好啊。 尤其是我咁臭口，成日批評香港足球。但民心，我都想香港足球進步，想香港足球好。 愛之深，恨之切。 你話換翻好似我哋廣播嘅時候咁多人睇幾高興啊！ 真係㗎。 而家入去門庭冷清， 真係㗎。 咁即係你去睇都冇人㗎。 而家又好似有好多即係做工作上面望個牆啊，即係足總嗰啲人士都話，即係嗰啲 check 卡有好多老友㗎嘛。好似好耐唔見你出嚟睇波咯， 好似個個都唔係你老友嚟噶喎。 我唔係同我嘅老友啫，我同佢係朋友嚟噶嘛。咁佢都話：哇，咁耐冇出嚟睇波啊！咁我唔係咁唔得閒又唔嚟睇。 你要出去睇啦，死唔死啊？你係身為足球圈裏邊人都唔去捧場。 呢樣嘢係唔啱啊。 跟住我哋有睇嘅， 不過我琴晚都冇睇， 有睇嘅。琴晚我要做嘢，我都去睇㗎。 OK， 好啊。節目咧就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咁啊，今日呢集嚟講咧，就同埋先前嗰集咧，亦都好多謝阿 K K 啦，又上嚟做我哋嘉賓啦，就一齊回顧翻呢個2015年嚇足球圈發生嘅大事啦。咁啊，睇下將來希望2016年香港隊又好，港超聯都好，或者足球圈都會更加好啦。咁啊，節目呢度到此為止。 啊，拜拜， 拜拜。 總之更上一層樓， 更上一層樓。好，拜拜。